在你面前梳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损失。 皇后们，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是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50度，黑天下打冷咱也不敢出。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林占杨小楼，浩然磊落燃指歌，今晚有戏解忧愁。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北京青年广播 FM98.AM927 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病一直美好的主持人郑磊。 大家好，我是刚刚在挖鼻孔的王哥。各位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我们的 FM98.2AM927 每天的18:45准时为各位送上的今晚有戏。我们的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通过查找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视频直播，就可以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 那同时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982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收看我们节目的直播。同时呢，我们还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今天也不知道谁啊，送给王哥一顶高帽，这家特喜欢，不摘了，戴高帽特美啊。 对，就站远远看看去，站起来有两米高。 啊，想起来以前高秀明老师一个这个小品里面还开玩笑啊，这个没有其他的意思啊，就开玩笑打一名人。人啊，说戴高帽，就是打一法国戴高乐， 戴高乐， 哎，就是王哥现在就属于戴着高帽， 我现在的我嘛， 倍儿美倍儿乐的那种感觉、啊， 身高不够，帽子凑嘛。 啊，这一轮我这个生命怎么变成这样了？据说王哥的所有的搭档全病了。我现在不是说我们在祸害你的问题，你到底是什么原因能导致我们全生病呢？ 对，一共我有仨搭档全病了 啊， 而且这病的时间一个比一个长。 我这次20多天了，我以为我已经病程非常长了，后来说李凯已经比我还得多10天了。 我还有一搭档应该能比他再多10天。 好。咱们不说这些丧的事儿了、啊， 就提醒大家，就是还是要注意多喝水，然后屋里过于干燥的时候要注意这种加湿啊，调节自己身体的节律，不要熬夜，多喝水，多吃水果，要不然不感冒就咳嗽，要不然就会出现一系列我们身体应付不了的状况，很痛苦的。 好，再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二位嘉宾，都是老朋友了。首先介绍一下青年导演马爷，马导你好。 好，大家好。 马导看起来身体特别好，你一年病几次？ 时常 啊。比较忙就没有办法，有的时候这个大家一忙起来，你看马导他们一旦开始排戏的时候也是没白没黑的啊、这个挺忙的，就我就觉得当你特别辛苦特别累的时候身体状态会特别差，这个时候就容易生病。好，再来介绍一下我们以前一位大家特别熟悉的嘉宾啊，他亲姐妹啊，孟旭琪啊，旭琪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孟旭琪。 又换菜了、字幕没改回来。 哎呦，这个 暴露了是吗？ 露馅了，我当时在外面没关系，就这么用着吧。反正人亲姐妹不见外。 对， 这个她和孟思彤长多像啊， 简直一模一样 啊，就是特别特别棒。为什么改名字？ 改名字是因为我觉得孟旭琪更贴近我的气质。 我还以为更像我们琼瑶奶奶那种名字啊，是不是？一般那个时候，哎，我冷不丁突然间想不起来了啊。我记得当时大家开玩笑啊，就很多这个琼瑶阿姨的她的 有没有那种青青河边草的感觉 啊？我一下想不起来那里面的名字该叫什么了。王哥能想起来？就是琼瑶剧里面的各种的男主角、女主角一般都叫什么来着？ 有个女孩名叫 婉君。漂亮， 对 对对对对啊！好啊，今天呢，我们这个下半时段唯独是剧本有意思了啊！我们今天趁我们嘉宾阵容中的所有相声演员今天都没来的情况下，我们今天说相声。 真的，我说我们现在涉猎题材啊，真的越来越广泛了。这些，我觉得接下来马上我们要尝试这个 下次演歌词儿啊，演个 MV。 其实我们今天说这个相声呢跟一般的这个舞台剧也没太大区别了、嗯、当年春晚上这么一段五官争功 啊，相声分为这个 跟小品差不多嘛， 单嘴相声、对嘴相声和 单嘴 和群嘴相声嘛。 好了，今天咱们来个群嘴相声。 对对对 对啊， 下次等叶鹏来的时候再挤兑挤兑他们。哎，你们来我们就不说相声了，你们不来我们再说相声 啊就是开玩笑啊、嗯、这群口相声也是当时非常非常经典的一个段子， 其实跟小品差不多， 非常深刻、嗯、 跟小品也差不多、啊、 对。 好，那我们上半时段呢还是介绍一下我们的网剧和网大。首先第一部是 大军师司马懿之虎啸龙吟。 嗯， 各位有没有在追剧呢？ 好多人已经开始追了 啊。对哈、啊嗯、播放平台腾讯视频单日播放量6249万。该剧呢从司马懿面对一生劲敌诸葛亮开始讲起，叙述了其在群雄割据混战后三国时期实现了从辅臣到权倾大位的后半生的转变。最新一集的剧情是曹真兵败返回洛阳之后一病不起，他谏言曹睿将兵权交给司马懿，司马懿以生命立誓会阻止诸葛亮越过岐山。 嗯， 曹真出言挑拨君臣关系，他声称司马懿会抢曹家兵权。不久曹真病重身亡，司马懿和百灵云分析蜀国局势，诸葛亮和李严他们俩是政敌，于是呢派百灵云当说客挑唆李严暗算诸葛亮。 嗯， 百灵云孤身造访蜀国，他凭借一句诗文得到李严的欣赏。诸葛亮挥师北伐，司马懿率三军迎战，岂料司马懿却在阵前和诸葛亮打起嘴仗。 这两天跟编辑说一声啊、嗯、把这段扒下来， 这段特别搞笑、 啊、咱们来一下啊。 这军事题材片拍成了喜剧。 真的，你其实在上一部的时候他这个就是大将军司马懿当时那个大军师 猴急之我 啊，就是有一个猴急之我。 你和他睡了，皇上派你跟他睡觉。 哎呀，你这三军现在不定多少人在那听墙根呢， 还攻克乃环 啊，冲下去乃什么环啊。好，接下来第二部啊，第二部这个名字很有意思啊，叫龙日一你死定了啊、 嗯！ 我当时看明白吓一跳，我以为这个一是一个破折号呢啊！播放平台在腾讯视频，单日播放量也非常不错，2576万。 嗯、 这个剧呢改编自小妮子的同名小说啊，说优等生啊张静美转校来到顶级精英学府本城学院，却在入校的第一天就不幸撞到了这个混世魔王龙日一的枪口之上。两个人在开学相遇的第一天就开始了互不示弱的正面较量。这个哥哥龙海一和这个发小啊金纯熙的到来呢也给这对欢喜冤家带来了不小的这个感情考验啊、嗯、最新一集剧情呢就是静美接到这个游戏厅兼职啊，但是在游乐场装扮成这个轻松熊来逗客人开心，正常愉快的和这个游客们合照呢，不小心撞见了远儿和龙日一正走过来，静美呢想要去捉弄一下龙日一，便冲上前去抱住远儿啊，后面剧情咱就不能再剧透了啊。好，这是我们要介绍第二部龙日一。 好，为大家推荐的第三部叫做端脑啊，播放平台搜狐视频，单日播放量858万。该剧讲述的是少年夏池，天性纯良，心思缜密，是学校推理社的成员。在一次推理社活动之后啊，接触过记录案件的夏池女友晴之神秘失踪。为了寻找晴之啊，夏池和好友孟琴无意中发现了一个名叫端脑的虚拟游戏组织，并一起进入了端脑游戏的世界。在一局一局的推理游戏当中，夏池和孟琴经历了各种人性和智慧的考验，也目睹了这个游戏背后端脑组织拥有的巨大权力和财富，更不断怀疑和挑战这个游戏的最终目的。经过各种九死一生、危险重重的考验，夏池最终抵制住来自端脑世界的种种诱惑，救出了晴之，揭开了端脑游戏的真正目的，并发现了地球处在平行宇宙中的另一个星球的存在。而端脑则是这个星球为了平衡两个宇宙而打算消灭地球文明的一个危险计划。 嗯，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这个搜狐视频啊看一下这个端脑啊。好，我们再来介绍一下网大啊。首先介绍第一部网大呢，这段时间一直成绩也不错，我们介绍过几次，就是将军在上之时空恋人。可以说将军在上他这个网剧和网大这个衍生啊、 嗯、 一直做的还是比较连贯的。 是 像他这个播放平台在优酷啊，播放量是297万。该剧讲述的是呢，是为了保卫这个大宋，柳希音以美貌和智慧激起了西夏的内乱啊，然后 后用金杯饮下毒酒醉仙草，没想到引起时空错乱，来到了另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柳心因遇到了一个名叫叶昭的男子。在北宋的世界，自己的真心得不到回应，而在这个世界，柳心因的一片痴情又将归往何处呢？电影《将军在上之时空恋人》啊，由这个优酷星格传媒联合出品，杨伟东、杨文宏啊来担任出品人，刘开洛和王立维担任总监制，黄海晨担任总策划。整个这个我们看这个叶田是担任这部剧的导演啊，并且沿用了奥斯卡最佳服装设计奖的得主和田惠美来做这个服装造型。那电影美术大师呢是小泽秀高，那是美术设计也请了亚洲很顶尖的音乐人来为这个电影的网络电影呢做配乐作曲。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关注一下《将军在上之时空恋人》。 基本上除了网剧《将军在上》的男女主演不在之外， 都在了， 剩下的班底都在了。 对对 对, 对，除了男女之外，男女主演之外， 从这个男配女配到服化道齐了。 好，再来介绍第二部。 第二部叫做《时空送货人》啊，那是《时空恋人》，这是《时空送货人》。播放平台爱奇艺，单日播放量165万。 快递这个职业多么有前景，《时空送货人》你想 行吧？这配送范围有点广啊。 哎，那是。 哎，该剧讲述的是主角小明阴差阳错成为了控时者，就时间控制者。 哦、时间控制、 啊哎。带领送货人小组打开时空门，将纳米球送回未来时空，粉碎 AI 人工智能阴谋的故事。当下科幻类题材呢在网大市场当中极其火爆。制片人刘文普表示，特效呢作为科幻电影的核心元素，重要性不言而喻啊！到底是五毛还是一块？为此呢，他下定 多没多少， 为此就下定决心打造这个网大当中最顶级的特效，我出一块五啊！ 好漂亮！ 哎，目前网大市场当中啊，特效投入呢一般不超过百万，甚至有些网大的总预算也就几十万。 对， 但是啊，《时空送货人》仅特效一项就花费200到300万啊！电影呢将采用大量真人动作捕捉，将物理特效和 CG 特效有机结合，高效地制作出一流的视觉效果，最大程度地还原剧本当中视觉奇观，着力打造画面绚丽、极具科技感和未来感的中国本土化科幻片。 和大家看看这个海报啊，您这个已经花了这么多钱做特效了，这海报也可以再适当的加一些钱啊。 就这杀青两个字特别像当时那黑猫警长啪啪啪啪请看 下 下集 啊啊 这就俩字啪啪杀青 啊，真的。咱们这个其实挺矛盾的一件事 啊， 我们就是这个网络电影这种体量 啊如果超过300万的投资额，这回收就非常非常的难了，而你科幻电影本身又需要在特效上是下大功夫。但一旦在这方面多花钱呢，作为网大它本身这种产品的播放平台和特点想回收成本又特别特别的难，所以它不像这我们在院线上的电影啊，它这个如果做得非常精致的话呢还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种特效你要考虑到它本身的播放终端可能就不会给你特效有特别出彩的这种地方，所以说 视觉体验会受到一些影响。 对，真的准备在这方面投钱的话呢，我觉得很多投资人也是一直在考虑，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有更多制作非常精良 CG 是技术呢非常高非常好的一些这个网络电影这些产品呢跟大家啊见面。那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啊，下半时段呢我们一起来围读这个相声啊，五官争功。 装，转手的伤，伤口烧的。 北京时间19: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真想在你面前梳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后们，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50度， 还天然打冷才不打怵。 总之，拖出去，刺一丈红。 娘娘娘 Hello，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主持人郑磊。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我们的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通过查找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视频直播，就可以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 嗯，再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到场的嘉宾啊，首先介绍的是青年导演马岩，马导你好。 大家好。 还有青年演员孟旭琪，旭琪你好。 Hello。 哎，你看你笑什么呀？是不是也不太适应？ 心虚的很。 哎，别心虚啊！今天特别堵，二位在路上堵的，紧赶慢赶，终于是关键时刻进了我们的直播间，特别感谢啊！ 要珍惜这样的机会啊！ 这个话怎么放两天再说？放两天再说，后面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啊！啊，好，那我们下半时段呢，要唯独的这个相声呢，就五官争功。当年啊，是这个马季老师带着几个徒弟啊，还有赵岩、王金宝、冯巩、刘伟，说的是。是呢，这个马季老师得奖了啊！得奖了之后呢，结果做了个梦，这个五官呢都起来起哄来了，来跟他争这个功劳。其实当时呢，很多那个时代的相声呢，它也反映了很多办公室的一些单位情况。 是的， 哎，平常呢一个个都不显山不露水的，就是得过且过的。一旦有功劳的时候，很多人就开始冲上来，开始来争这个功劳，抢这个功劳啊，也挺热闹的。然后说你这不喘气儿受不了啊，你干点破事我都看着呢啊，这鼻子眼睛嘴儿都要求上吊，都要全上这个这个调动的调啊，到这脑瓜顶上待着去。那我们一会儿呢，唯独就是其中一段，那我们先听一下原声，来回忆回忆这一段五官争功啊。当时在春晚的时候看的时候，真觉得特别可乐。 忘恩负义， 过河拆桥， 念完经打和尚， 吃饱了就骂厨子， 哪那么多废话。我可告诉你脑袋啊，你所以取得这么大的荣誉，跟我们五官这哥几个发挥功能可有很大的关系。 是五官各有各的作用啊。 哎，那您说说啊，谁的作用最大？ 谁是五官之首？ 谁该立头功？ 这头份奖金归谁？ 归了。 您这问题我怎么解答啊？这五官全长我脑袋上，这是有机的整体啊，还手。头功谁二功谁、哎、谁拿头份奖金，我分不清楚了。 胡说， 放肆无理。 哎， 撑的。 我干啥？ 我可告诉你 啊， 你所以当上头号笑星 啊， 那全站着我这鼻子给你挺着呢。 跟你这鼻子有什么关系？ 太有关系了。 你说说， 你想啊。 啊， 我这鼻子是您脑袋上唯一的一个呼吸器官呢。 是啊， 一天一呼一吸达万次以上。 哦， 我有一天不干活，您就受不了。 是啊，你这鼻子就管出气儿的，你凭什么你不干活啊？ 白天咱就不说了， 啊， 到晚上也一样啊。 晚上怎么了？ 您老人家躺床上睡着了， 休息啊， 眼睛也闭上了， 对， 嘴也合上了， 啊， 耳朵也歇着了， 对。 哦，就让我鼻子一个人值夜班啊？三班倒，你哪么让我休息个10分8分 呢？你休息一会儿，我就休克了，能休息吗？ 那我得问问你了。 问什么？ 既然我这鼻子这么重要 啊， 那为什么在那笑星领奖大会上， 你发言的时候对我鼻子的功劳你只字不提啊。 那我怎么提啊？我下次我就这么讲，同志们，给我微笑星主要归功我鼻子了，锦旗您不要给我，您就挂我鼻子上， 这玩意挂得上吗？这个 反正我的地位跟待遇您得给我重新考虑， 鼻子很重要。 哎， 不是您， 你怎么了？ 怎么了？他鼻子重要，我眼睛就不重要吗？ 我没那意思， 我眼睛比他鼻子重要。 怎么呢？ 你的聪明，你的才智全在我身上体现出来。 哎，对对对 对 对对对，人们都这么说嘛，说马季聪明， 哎， 所以聪明就聪明在他那双水汪汪的小眼睛上。 你用我跟观众交流感情，你用我表达喜怒哀乐。 是， 请问没我眼睛，你能学文化、学知识吗？哎，没我眼睛，你能表达喜怒哀乐吗？哎。没我眼睛你能看到这大千世界吗？哎，没我眼睛，哎， 什么毛病你啊？ 就这样 啊， 我还得为你的婚事操心。 这眼睛为我这婚事操心，怎么了？ 怎么了 啊？ 你们俩第一次见面啊，不是我眉来眼去把他勾住的吗？脑袋 怎么着？ 我还告诉你 啊， 你们俩从恋爱到结婚干的那点事儿，我可全看见了。 你把我这缺德眼睛啊！ 你要不对我好点，我全都跟你说出去。 是， 同志们， 是， 今天我先说说第一回吧。 是，是你眼睛很重要，我离不开你。 重要， 是不是？ 你怎么了又？ 你们刚才说什么我可全听见了啊。 是你这贼耳朵什么听不见呢？ 啊， 嗯， 说什么 啊？ 眼睛重要 啊？ 我这耳朵可有可无吗？ 我没那么说啊， 我耳朵是你脑袋上重要的信息机构。 信息机构 靠我这耳朵给你传递信息。 对对对， 没我这耳朵 啊， 你知道什么叫音乐？ 没耳朵我就听不出音乐来了。 什么叫唱歌？ 听不出来。 什么叫唱戏？ 不懂。 汪汪汪， 这什么？ 这也听出来了，这是狗叫唤呢。 对啊， 啊， 要是没我耳朵 啊， 你以为你三舅唱戏呢？ 哎，来，三舅唱戏啊！哇哇， 你三舅才这么唱戏呢？ 咱们分分角啊，今天因为这个一共是五个角色，但是呢，非常重要的就是从头穿到尾的这个角色呢，就是这脑袋，马季先生演的。我们觉着 头。 我觉得这个马导啊，这个脑袋也挺显眼的啊，这个他不来谁来啊？ 没问题， 对， 多显眼呀！ 啊， 这 那么大一个， 对啊，也大，然后这个发型也那么显 眼。我主要是没有刘海，所以显大。 你还要 给你来 不是？你还要刘海？你这头发已经够那什么的了。然后这里面呢我们区分了一下啊，这个就是我来担吧，因为他都是男性角色的嘛，我把鼻子和眼睛担了，然后呢耳朵和嘴巴，我觉得那个赵岩那个后来这个不服不忿这个劲儿啊，谁都不对，那得王哥来，也把大家全灭掉。 行、 啊、 好吧，好， 那就辛苦旭奇来这耳朵了。 好的， 一会儿那个汪汪汪你一定要好好汪汪汪。 贼擅长。 对，旭奇平常养动物，我看天天在家晒猫是吧。 我演眼睛和嘴。 我演鼻子和眼睛、 啊、 你就来嘴 啊，我就来嘴、嗯、 各位就除了我之外大家就一个角色就完了。 好、嗯、 啊，马导来这脑袋啊，这个嘴由这个王哥来啊，耳朵来旭奇。 好的好的、 啊、咱们听马导三二一， 注意节奏啊， 准备开始啊，相声节奏来。 哎，三二一走着。哎，我今儿来跟大家说个事儿啊，我昨晚做了个梦，我这梦啊特奇怪，我梦见我这五官呐、啊、跟我争功劳，说我不感谢他们， 忘恩负义， 过河拆桥， 去念完经打和尚， 吃饱了就骂厨子。 哎，我这五官怎么都出来骂街呀、 啊？脑袋，听说你最近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啊！ 啊， 我要告诉你，脑袋，你所以能取得这么大的荣誉啊，跟我们五官这哥几个发挥功能，那可有很大的关系。 五官那是各有各的作用啊， 那您得说说呀，谁的作用最大， 谁是五官之首， 谁该立头功， 这头份奖金嘿嘿归谁。 你说这问题我怎么回答？哎，这五官全掌握脑袋上，这是有机的整体啊，还谁头功谁二功，谁拿头份奖金，我分不清楚啊。 胡说， 万 放肆， 无礼， 撑的。 嘿，怎么说话呢你们？ 我可告诉你，你所以当上头号笑星，那全仗着我这鼻子给你挺着呢。 跟你这鼻子有什么关系？ 太有关系了。 你说说。 你想啊，我这鼻子是你脑袋上唯一的一个呼吸器官呢，一天一呼一吸达万次以上，我有一天不干活你就受不了。哎，白天咱就不说了啊，到晚上也一样啊。您老人家躺在床上睡着了，眼睛也闭上了，嘴也合上了，这耳朵也歇着了啊，就让我鼻子一个人值夜班啊？那人家工厂都讲三班倒，你哪怕让我休息个十分八分的呢？ 哎呀，你休息一会儿我不就休课了吗？能休息吗？啊，得得得，您这鼻子很重要、啊、 重要，那我得问问你了，那既然我这鼻子这么重要，那为什么在那笑星领奖大会上你发言的时候对我这鼻子的功劳你只字不提啊？ 那我怎么提呀、啊、我上来就这么跟大家讲，同志们，凭我为笑星啊，主要得归功于我这鼻子，锦旗不要给我，您就挂在我这鼻子上，这挂得上吗？ 反正我鼻子的待遇你得给我重新考虑一下。 行，你鼻子很重要，我离不开你。 胡说。 哎，你又怎么了？ 怎么了？他鼻子重要，我眼睛就不重要吗？ 我没这意思呀。 我眼睛比鼻子重要。 怎么说呢？ 你的聪明才智啊，你的聪明啊，全在我身上才能体现出来。 哎，对了，人们都跟我这么说呀，说这马季聪明，所以聪明呢，就是因为他聪明在那双水汪汪的小眼睛上。 哎、你得用我跟观众交流感情吧？ 啊，是。 用我来表达喜怒哀乐。 对， 请问，没我眼睛，你能学文化学知识吗？嗯，没我眼睛，你能表达喜怒哀乐吗？嗯，没我眼睛，你能看到这大千世界吗？嗯，没我眼睛，嗯，我就这样，我还得为你的婚事操心。 这眼睛为我婚事操心，这哪说的呀？ 怎么了？你们俩头一次见面，那不是我眉来眼去把他给勾住的吗？忘了脑袋？ 对， 我还告诉你，你们俩从恋爱到结婚干的那点事儿，我可全看见了。 你瞧我这缺德的眼睛！ 你要不对我好点啊，我全都给你说出去。同志们，今天我先说第一回啊。 哎呦，你眼睛很重要，我离不开你。 哎，对喽，你每天下班是谁为你认路的呀？ 是我真离不开这眼睛。 没关系，没关系啊，离开眼睛，您照样能回家。 不行啊，我没眼睛我拿什么认路啊。 哎，你用我这鼻子闻着咱们不就回去了 吗？我长个狗鼻子像话吗？ 胡说。 你又怎么了？ 你们刚才都说什么了啊？我可都听见了。 是你这耳朵贼，什么都听得见。 说什么眼睛重要啊，我这耳朵就可有可无啊。我这耳朵是你脑袋上重要的信息机构，靠我这耳朵给你传达信息，没有我这耳朵，你知道什么是音乐吗？什么是唱歌吗？你知道什么是唱戏吗？汪汪汪，这是什么？ 这我听得出来，这是狗叫。 对呀，要没我耳朵，你还以为是你三舅唱戏呢。 去，别待着去。你怎么说话呢？ 从小到大，听报告，听讲课，听说话，听音乐，听什么离开过我这耳朵呀？还甭说这个了，就连你谈恋爱，你也没离开过我呀。 嘿，您怎么也提这事儿啊？ 那当然，你们俩热恋的时候总是亲亲热热，互相吐露爱慕之情，靠什么呀？要是没我这灵敏的耳朵，你听得见吗？你 说我这么点事儿，他还抱委屈呢？ 抱委屈？有件事儿你还特最对不起我。 什么事儿对不起你？ 我们耳朵本来是亲亲密密的是一对儿，你非得让一边长一个，让我们长期分居啊。 那俩耳朵要搁一边，那不成烧麦了？ 你甭管，反正今天你得给我说清楚。你要是说不清楚，今儿咱俩就没完。 行了，别哭了，没完没了哭什么呀？ 他委屈他还得找你什么呀？ 他委屈我管不着，你给大伙儿瞧瞧，这会儿把我鼻子全揪红了。 胡说。 又锤，这又碍着你什么事儿了？ 我没说你，我说他们。 说他们呢？ 他们刚才说什么呀？我也听见了。 您也听见了？ 不像话。 就是 他们这叫什么？这叫见荣一纠上，他们不明白这个道理，咱们是个整体。 没错。 哎，您这脑袋有了荣誉，大伙都有份儿。 您瞧瞧我这嘴说的多好， 哪有为自己争功的呀？ 就是嘛。 哎，人家真正有功的从来就不争功， 有功之人从不争功。 你看我什么时候争过？ 哎，你现在不就争上了吗？ 我还用争啊？ 你这不在争吗？ 不是，我是什么呀？ 你是嘴啊。 我这嘴对你来说最重要。 有什么重要的？ 没有我这嘴，您说的相声我听听。说， 这是我哪说呀？ 还是嘛， 你靠我这嘴。 嘴确实重要。 哎，人孝兴评比会上评委说得清楚。 怎么说的呀？ 说您口齿伶俐、 啊、 那就是夸我这嘴。说您吐字清楚也是夸我这嘴呢。说您嘴皮子利索还是夸我这嘴呢。甭说这个，就说您和您爱人搞对象也没离开过我这嘴呀。 怎么您也提这事儿啊？ 多新鲜呢。您跟您爱人花言巧语不得用着我这嘴吗？ 那倒是。 您跟您爱人说点悄悄话不也得用我这嘴吗？您跟您爱人表示忠心不得用我这嘴啊？您跟您爱人 行了打住啊，快别说了，这种话怎么都说出去了、啊、 哎，我这嘴吧就有什么说什么。 行，你嘴下留情吧。 我这嘴怎么样啊？ 好，不错，我离不开您这嘴。 重要吧？ 我呀不干了。 我呀请探亲假。 我呀调离。我 怎么了？又怎么了？你们仨， 你说啊，我这鼻子辛辛苦苦落什么好了啊？你这脑袋偏心眼，你就向着那嘴。 我怎么向着他了？ 哎，弄点好吃的好喝的，什么鸡鸭鱼肉、山珍海味、橘子汽水、奶油冰棍，你全塞在嘴里头了啊？ 我塞你鼻子里头，你消化得了吗？ 行了，鼻子，他再好吃的东西我嘴没沾着边呢，味儿先让你闻跑了，你还不知足呢、哎、 我先闻味儿，那干嘛你流哈喇子呀？ 废话，你要伤风感冒还喘气儿，我还得替你顶着呢。 行了，你们都别说了啊，你们俩吃香的喝辣的闻辣的，我眼巴巴的看着，没我们眼睛什么事儿是吧？ 对呀，我看还看不见呢。 行了，没你们俩事儿，这里头 这点好事儿全落这嘴上了。 行了，你们光瞧见我吃香的喝辣的了，你们几个谁生个灾闹个病喝点苦水吃个药片不全塞我嘴里头，我说什么了？ 对呀、啊、这耳钉还扎我耳朵上呢。 是啊，把你这耳朵扎疼了，我这嘴还咧着呢。 嗯，是啊，你一咧嘴我还得挤眼泪呢，等我鼻子直犯酸，我招谁惹谁了？ 受着吧，受着吧。 我再问问你。 你问什么？ 你抽烟的时候你干嘛让那烟打我鼻子里头走啊？哎，说得好。哎， 废话，你过了烟瘾我还没找你收烟钱呢。 是找我收烟钱 啊？ 我还没找你要养路费呢。对，我告诉你啊。 行了，眼睛，你不错了，他们家那20寸彩电就是给你买的，我们谁看得见呢？啊， 说得好，说得好，嘴说得太有道理了。 还有你耳朵，他们家那几千块钱买的音响那就是你的，我们谁听得着啊？ 对，瞧瞧啊，他们全有好处。是不是 最可气的就是你？ 我 鼻子 了。 哼，你不错了，你搁最中间，我们全在边上围着你转，你还不知足，今儿伤风，明儿感冒，后天闹个鼻窦炎什么的。大爷他手是蓝点啊，这留点清鼻涕全漏我嘴里了，你拿我这当痰盂呢你啊？真是的。 行了，别闹了，干嘛呢你们？这是五官全长我脑袋上的，都得听我的，五官分工不一样，得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团结起来才能干出点事儿来。照你们这样自己强调自己重要，不要你们了啊，不要你们了，走 。 哎，回来， 怎么又回来呀、啊？ 我琢磨过来了 啊， 你们几位全走了 啊， 我这脑袋就成咸鸭蛋了。 那是。 哎呦，这段子怎么写这么好啊？这个本子。 真的，我跟你说啊，有些时候啊，咱们不太适合读相声，因为他都俩人说的，突然间蹦出一堆人说的，你觉得挺热闹的吧？ 对呀，这本子怎么写的这么精妙啊？ 往下剪的时候特别痛苦，这个本子全本特别完善，每个人还有好多好多话没在这里面呢、整个这个相声下面18分钟， 更大， 特别的好听。当年在春晚的时候看着乐坏了， 真是乐坏了。 哎，突然间想啊，趁着今天相声演员都没来，咱们读了个相声，我就特开心。哪天一定好好挤兑挤兑他们啊，就没你们相声我没能玩。 哎，下次让他们几个争功，看看他们几个什么样。 还行，让叶鹏啊，什么李云飞呀、啊、子欣啊，他们好好再争一下，看看他们谁在大逗相声算一哥。 哎，好嘞， 咱们就挑、哎、就挑啊，挑火攻火，给他们这个火架起来。 这个可以有， 哎，特别好。下次让多来几个，咱们来一下啊。 好， 马老师想问一下，其实你看我们排很多舞台剧、话剧呢，现在其实特别重视在这剧中啊，除了一些正剧之外呢，我们可能比较重视在其中加入一些比较幽默的元素，让现场这个气氛更好一些。一般情况，你看相声这种艺术呢，我觉得在像我们这个舞台剧里面可能很难去采用和采纳啊。但一般情况下，在这种我们走这个喜剧段子的时候，会借鉴一些其他的演出方式吗？ 会，肯定的。而且现在，其实从演员的台词训练角度讲，其实跟相声的基本功差不多，绕口令啊，包括小贯口啊，都是要练的。 这还真是。 所以有些这个现场，尤其是戏剧艺术里头，加一些相声的一些小的技巧，比如说抖包袱啊、刨啊，这些放在里边会有收效， 对， 收效比较好。 其实这几年啊，我们看很多原创的相声，就是很艰难。为什么艰难呢？这个网络上的段子太多了。你会不知不觉地受它的影响，你拿来就用呢，大家觉得你这个挺没创造性的、创造力的；但你不拿来用呢，真是这些段子几乎把这个各种领域一网打尽，让你很难生存下去啊。咱们离节目结束呢还有一段时间，来个突然袭击啊。上周六的时候呢，我问了来的嘉宾们还有这个一梦啊，我说咱最喜欢的电影是什么啊？当时很多答案让我很出乎意料啊。虽然这个海飞是为了开玩笑说出是这个我的播音系女友啊，但是呢，就比如说一梦非常喜欢宝莲灯啊，我同意这宝莲灯非常非常好，但是一个动画 春风扬起你我的离别。 哎，你别说啊，我王哥这小腰挺适合这个李玟的那种动态的。 不是，就当时真的是这个背景音乐 BGM 一响起来的时候，哎呀，那个沉香那个寻母之路那种心路历程就在你眼前。 你怎么跟那个在弄冰爬犁一样，这个手在这倒饬、啊？ 因为在往前跑嘛，对不对？他一直在跑嘛，就那种心路历程，一瞬间又浮现出来，真的很感动。所以每次那个音乐一起来的时候，又回想到那个状态。 对，里面还有张信哲的，还有刘欢的， 对， 特别特别棒。我想问一下马导，您自己比较喜欢的电影电视剧，咱说电影吧，是哪一部呢？ 其实第一反应就是一部特别老的片子，是罗宾威廉斯演的，叫《家有杰克》 啊。那太老了，这个 早，对， 关键罗宾威廉斯老师已经不在了。这个真是啊， 对， 那这个非常非常的老。这个我觉得有很多这个年轻的听众朋友呢，可能没有看过这部影片啊。想问问啊，旭奇，你比较喜欢哪部电影？ 我就说我最近最喜欢的吧，应该是那个西班牙的那个片子《看不见的客人》，前段时间刚上过。 这个我还没来及看。 那个片子是真的很不错 啊，电影。 对， 是真的很不错。 看了， 好尴尬。 看了， 这个梗你没接上是吗？ 没接上 啊，补课吧，回去补课。 回去补。 一定要看， 你回去补课吧。 再给我介绍一遍西班牙的什么？ 计算剧情。 不用，就 是 名字， 就是 看不见的客人， 看不见的客人啊。这个回我补课再来跟大家，这要不然聊到一起去。 你把那个真的很不错也补课。 哎呀，真的，怎么补？从哪补？ 你就搜吧，你是真的很不错。 哦了，我回去补一下。我是突然间落后这么多，是因为我生病的原因吗？ 下次你来节目当中给大家演这个啊， 这可能就是代沟吧。 对，有可能马导可能也不知道，他不敢吱声呢。 不知道， 这个给大家暴露一下，马导呢？在年龄上其实是和王哥啊、梦啊他们是一代人，但是在长相上呢是归我们这一代人管的。 稍稍发货看起来有点早。对， 那想问问王哥最喜欢的是哪部电影？ 对，刚才在课间的时候聊过这话题。我最喜欢《V 字仇杀队》。 《V 字仇杀队》 对啊， 这部电影就是关键这个扮相实在是太经典了。 没错，而且就是它所有里面的剧情其实每一部都是出乎我的意料的。有很多电影是这样，就是它每一部你都知道接下来会演 什么，看开头知道结尾。 对，就它下一部会演什么你都知道，然后呢好一点的就是你知道他要演什么，你看完之后依然觉得不错， 很感兴趣。 比较糟糕的就是明知道他要演成什么，我都想到这部你居然还能演成这个德行啊，就这个就是很糟糕。而像我刚才说的《V 字仇杀队》，就是一切都在你的意料之外，但全都在情理之中。 这个就比较厉害， 而且有非常非常强的那种情绪上的鼓动性。 对， 哎，让我觉得哦，经典。 这部电影在中央六套也播过、啊、 是的， 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都看过、 啊、我甚至会把那个大段大段的台词啊，就中文译本的台词把它留下来、发在朋友圈里一遍一遍的看。哇、你每次在看的时候就像逛海澜之家一样，每次都有新感觉。 怎么到这儿？你下次收拾点说、啊、 我用了人家的台词，我必须要跟人致一下敬。这是人家的广告词，每次都有新感觉嘛，对不对？ 好啊，其实我们在说这些电影的时候呢，可能很多朋友在心目中都有一部自己最喜欢的电影 啊。 其实你像刚才像王哥所说的，有很多电影你看到开头知道结尾，但是你即使知道结尾，这个电影依然很精彩。 是的， 其实你像好莱坞的电影的这个流水线工业呢，就已经达到这种程度，你真的是看开头知道结尾的。 对， 但是每一个环节照样吸引你。 是的， 这个 都你都知道接下来下一部十分钟之后的剧情会是什么， 对， 但是你还愿意看。 我觉得这就是《 V 字仇杀队》。我多说一句，你看完了之后，接下来一分钟要演什么你都不知道 啊，绝对想象不到的。 对， 当时跟大家 家那天简单说了一下，我最喜欢就是很多人都喜欢，比较俗套了啊，就是这个杀手不就是 Leo 啊，杀手 Leo，当年我个人认为是吕克贝松的封神之作啊，也是娜塔莉波曼当时太经典太经典了。好，不多介绍，时间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啊二位来到我们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相声，挺开心的，也感谢所有的听众所有的观众关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今晚有戏，也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接下来您将收听收看到的是博虎点秋香，我是王哥， 我是郑磊， 明天见， 明儿见。 Wow.